光明頂， 浩傑、馮智正，特別嘉賓林作。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嗱，好快又到咗星期五啦！今晚嘅特別嘉賓咧，其實我好想請你上嚟好耐啊。咁、但係因為呢兩年咧風起雲湧咧，太多其他嘅事咧，所以唔好意思啊，一路都 postpone。咁咧到咗今時今日咧，我哋琴晚呢兩晚又講開網絡嘅嗰種仇恨啊、民粹啊、一啲盲目嘅呢啲咁嘅情緒啊，咁啊啱啱好咧，即係。而家呢個空檔咧，好啱咧，係請阿林作上嚟嚇。 多謝。 即係嗰啲咁嘅拳賽啊，嗰啲點樣準備，我哋唔講啦嚇。我哋大家都知道九月將會有一個大嘅盛事啦。係。嚇，咁咧就不如咧話，即係由林作嗰度講起嗰個豐胸膏嗰個廣告，我真係唔知講邊忽。不如咧最新啊，就係呢個叫東涌羅浩街市。 系 啊，咁咧就试完呢个 TVB 选港姐咧，今年嘅港姐嘅人选晒出嚟咧，系嘛？ 系 真系咧，好有经律，即系嗰个经律指数咧，系自从孙颖恩做当选港姐嗰届咧，系达到咧系最高点。咁呢个时候又岂有啊？冇系又岂能冇你林作嗰份咧？于是你喺嗰度咧就品提咗其中一件绝品。 冇错。 就我都唔知叫乜名啊，总之而家个个都知道叫东涌罗浩街。喂，呢件事嘅始末到底系 好简单嘅啫。咁就系咧，第一日你知啦，啲港姐第一轮面试咧，就会有好多佳丽喺现场出现啊嘛。 嗯。 咁永远咧，啲传媒都系会拣最岩蚕嗰十零个啦。咁啊，整一个合辑咁样啦，就作为新闻就会系当日嘅最热门新闻之一啦。咁我梗系即刻睇啦，大概十张相到啦。咁我好似拣卒咁样嘅，真系噶，每一张都去品评下啦。我发觉唯独是有呢一位啊佳丽咧，系。个样系特别得嚟咧，有种喜感，莫名其妙，即系你冇办法系区分到佢究竟系咩嚟嘅，嗰种感觉。 乜嘢嘅物体？ 好有层次嘅，即系又好似好笑又认真又严肃，但系又滑稽又骑呢咁样，乜都有啲嘅。咁我觉得就有种莫名嘅喜感啦。咁我就决定咧系攞佢嚟做文章，因为我哋平时冇嘢做，抽水嘅啫嘛，系咪先？咁我就拣咗佢咧，系就无认系佢嘅呢个提名人啦。嗱，呢样嘢系 light hearted 到。不得了嘅，因为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我点会得闲识呢个想去提名佢呀，系咪？咁我就出咗个 post 啊喺网上。点知呢啲传媒呢喺冇 fact check 嘅情况之下，呢个呢就体现出而家传媒啊佢自己都鍾意 fake news, 你明唔明啊？佢 truth 系唔紧要啊，真定假唔紧要，最紧要系有 talking point, 有得寫。嘩，我就寫啦。咁佢哋喺冇问过我嘅情况之下呢，就已经将我呢个咁样嘅 post 呢系转发呢，就话系我真系佢提名人。 因为即系简单嚟讲，其实成个 post 佢出完之后，佢系冇问过你 verify 㗎。 未问就出咗啦、 哦。喂，呢个系一个完整一个社会实验呢，就系根本上就系我哋 go viral 嘅嘢之后，需唔需要要 fact check, 根本上佢冇完任何 fact check, 咁你真係唔觉意 trap 咗所有传媒喎。 冇错，而且更加大镬嘅係直头有传媒打到嚟嘅时候係话，喂，我都估可能未必係真㗎啦，你可唔可以再帮我补充埋个 story 呢，再讲多啲，即係作多啲呀咁样。咁我真係骑虎难下呢，我先走去讲话佢呢就几多岁叫咩名全部都系作嘅。 而且你作完之后，咁嗰个人因为嗰啲数据一定系可以被 fact check 到㗎嘛、但係佢都系冇再 fact check 一次。 系冇 fact check 到嘅。 我记得呢几年之前我冇记错，唔记得咗边一本 A grade 嘅 journal, 好似应该系科学杂志定系心理学嘅杂志定社会学嘅杂志咧、就系有一啲教授乱咁写文章上去，然后登咗出嚟之后，然后那个 journal 咧系觉得都好靓，就出咗嚟、最后唯独是就系由翻啲社会科学家出嚟讲、喂，其实篇文章咧我乱咁打字打出嚟。 自从你品提呢一个东涌罗浩街去选港姐，我就一直咧喺度等緊學術界嘅女性研究啊，嗰啲精英咧有咩評論？嗱，佢哋應該咧係讚許你嘅，因為首先呢個選美啊，我哋都知道由女權嗰個角度嚟講咧，係對女性嘅一啲咧予以呢個男性霸權啊嗰、那個。欣赏嘅眼光，同埋咧，净系睇个样貌啊、身材啊，系嘛？即系咩叫靓女咧？啊，這个咧就已经咧 這個概念呢已經是屬於過時，尤其是最近呢一個德國的前網球冠軍，一個神級的人物叫 Boris Becker。 這個呢 Becker 呢最近呢就在這裡讚其中一個網球手的那個新婚妻子好靚，只是說她生得好靚啫，於是呢就引起呢軒然大波。她呢在這個溫布頓啊那個準決賽啊，在星期三的時候呢就只不過讚一個隊友靚呢，於是呢就被人說她讚一個女人靚呢是相當於叫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對女性的物化。咁啫，喂，即係話而家呢選美啊，其實就係一種呢極為腐朽同埋極右霸權嘅對於女性嘅一種公然嘅物化嘅一種呢活動。咁你既然反其道而行，揀一個嗱，我唔可以講話醜樣，我點可以咁講咧？自己又唔係靚仔，OK？ 即係揀一個，即係揀一個叫直情係叫 anti beauty 出嚟咧，set 佢做一個 example， 就係話呢個應該係 beauty。喂，呢、這個簡直係革命性嘅顛覆行動。你呢件事應該咧係香港嘅女權嘅學者咧，係將佢啊推廣向美國東西岸嗰啲大學，話曬俾全西方嘅女性主義者聽，我哋喺香港咧打倒呢一個叫男性霸權，同埋打倒呢個叫選美啊嘅一個權威嘅咧，就係、是、一位革命者，就叫 Joe 啊， 係 Lam 同埋。連同埋呢一個東涌羅浩街，係係咪？喂，你本來應該係呢件事啊，係應該令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啊，係世界揚名啊，即係我覺得好失望啊！呢班咁嘅左膠咧，平時咧喺度大堆大條道理抄襲啊，西方左翼嘅嗰啲咁嘅理論咧，到真係我哋香港有一個啊。是用你呢種咁嘅選擇同眼光，係樹立反男性霸權嘅極品出現咧，個個葉公好龍，唔敢出聲。 但我記得佢而家個結果應該係佢已經簽咗張無線嘅合約㗎啦嘛。 冇錯冇錯，佢 因為你喎、 啊，係啊，佢係最快速喺參選嘅情況之下。 咁仲使咩選啫？ 佢真係唔使選啊，所以冇選到啦。 分分鐘有老細約飯局都唔定 到。係啊，我覺得好多人係對佢會有興趣㗎。係 嘛，即係你顛覆咗咩叫？美，我唔可以讲系咩丑啊，系咩叫传统美或者叫做反美啊，叫做 anti beauty， 唔系 anti American，即系你重新定位一个咧咁嘅，即系将呢个叫 reverse aesthetic axis 啊，系咪？即系我今晚一定要学术少少，因为你系牛津高材生， 系啊， 你写个出嚟咧，可能系会开一代啊嘅政治正确嘅审美风气啊。 我会好荣幸咯，如果呢件事可以真系搞得起吓。 但系你做咗呢个三个礼拜嘅篮板花姐之后咧，佢有冇再揾过你继续拍 MV 啊？继续去做呢件事落去？ 不停噶。 嗱，起碼 TVB 即簽啊嘛， 係啊，即簽， 咁啊，即係佢目的達到啦。你使鬼選咩？原來唔選都可以簽到 TVB 嘅喎。喂，你呢件功德咧，我認為繼19世紀浪漫法國小說家雨果寫《鐘樓陀俠》之後啊，係另一件咧。啊，系彰显人权啊，嘅一件咧善举、啊。 哇，真不敢当，但系佢系真系日日都走嚟多谢我嘅。佢同佢个经理人阿哥，即系日日都会 send message 俾我话，喂，好感激啊，又成咁样，跟住邀请我继续合作嘅。咁、包括咧，佢嚟紧其实系想拍一啲MV 啊，出新歌啊。啊，不过我就好似我哋头先咁讲，我就基本上系有下一个话题，我有 move on 噶啦。咁所以我都话你加油啦咁样。 喂，但系讲开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又 feel 到咧，其实即系林作作一个即系我应该系咪一个精英下边嘅产物啦？ 一个现象 咧，系啊，一个我怀疑，其实都唔好话怀疑啊。无论你嘅当其时嘅中学嘅背景、大学嘅学术背景，甚至乎出到嚟本身系一份几唔错嘅律师嘅工嘅时候，喂，真系好容易玩一个新议题，成功咗之后咧，就去变咗下一个议题出嚟。譬如我哋见到一个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譬如读完出嚟读 law， 然后写咗本咧，其实好笑嗰本而家喺香港嘅法律学院大部分都要读嘅参考书，一个 Hong Kong Security Law 入边咧，其实你系其中一个编辑啦。 系， 跟住然后咧，但系又冇做到做 law 落去，觉得好似唔啱玩，咁 轉咗去做其他補習，你做過一輪，又唔啱玩，轉咗佢出嚟，然後變咗娛樂事業捧紅咗個人啦，變咗做咗四個星期花姐，你跟住又捧紅咗啦，不如個 move on 下一個議題。換呢種跳躍式嘅即係階級轉變咧，其實係令到我覺得好懷疑。佢話：咦，其實係咪 suppose 唔係咁嘅？我哋以前去讀好多 Marxist 嘅書嘅時候都話咧，階級再制係好最重要嘅原因嚟嘅。 咩叫階級再制？ 即係譬如話個爸爸媽媽出身差唔多啊，非常之唔都幾好啦，去咗一啲。大学或者一啲去到一啲私立学院读书嘅时候，或者公立学院读书嘅时候咧，咁啊识翻同辈人物，跟住然后再跟个师傅，原来个师傅当年都系咁样出身去做嘅时候咧，下一步最简单啦，乜都唔使谂，跟住个师傅一步一步行，师傅就交个衣钵俾你，唔会交俾出边啲草根平民嘅。咁其实咁样 move on 落去嘅时候咧，其实成个成功路径就已经出咗出嚟。但系点解呢个阶级再制？在你身上突然间停止了呢？ 这个真是当年读书的时候又没有想过话将来会这样的，没有任何这样的计划的，是真是好像你这样说想是照板主碗，跟一些前辈成功的道路再行下去就搞定了，是不是很简单。所以我都因为这样做了大律师，但是真是第一天我跟我其中一个师傅青红大律师，哇犀利了，是不是他真是第一天几乎第一句跟我说的就是，阿仔千祈不要之后真係做大律师啊，好难做㗎，唔係以前嗰隻歌仔唱㗎咁样。咁、我真係试咗做之后就发觉以为唔係讲笑喎，真係冇以前嗰隻风光。 喂，但係呢啲咁样嘅老师傅呢成日都咁讲㗎嘛。 佢哋讲真话㗎，好锡你㗎啦都。 一个师傅讲十个徒弟听，其实最主要其中原因就係你十个唔好同我争食啦，等我做埋落去。 唔係。第二个咁讲就唔係阿青红公公咁讲，真係锡咗仔仔 嘅。 佢都系一个好 colorful 同埋好即系性格好熟实嘅人， 系非常之尊敬佢。佢最近出新书啊，我谂住去捧场，但系我系真系嗱，又当时冇听佢讲嘅，都点都系做咗成两年嘅大律师嘅，咁自己有几深嘅体会咯。我只可以咁讲，好似我咁嘅谂法嘅人，其实就大有人在，只不过系即系你哋咁啱认识嘅就系我啫。 其实唔止你一个嘅，你仲有知音嘅，好似你呢种咧精英不断寻求啊，转型同埋自我颠覆嘅咧，我谂。到咧都有一个，最近都好多人注目嘅人物。好啦，呢个广告翻嚟再讲。呢种精英嘅自我颠覆咧，就除咗你之外，你 Harold 啊、Oxford 啊，哇哇读完呢个数又读呢个法律啊，个个谂住你系大律师啊，屋企又有啲家底啊，青云直上嘅时候，咁你就选择走去卖保险啦，做呢、這、一个幕前啦，系嘛，然后咧就卖风控高广告啦，然后去捧红一个咧，即系叫做东涌罗浩街咁嘅慈善事业啦。咁其实唔止你一个嘅，系嘛？咁香港咧，曾几何时咧都有一位咧，即系会考咧，考到成绩非常之好，攞尤德奖学金咧就去牛津嗰度，去耶鲁嗰度读。读书， 但系唔系读神科， 唔系读神科，而系咧拣好冷门嘅叫所谓嘅国际关系。咁出咗嚟又去牛津嗰度读埋博士，咁翻到嚟啦，大家都谂住呢啲梗系吓呢个教育界大学教授翘楚，明日学术之星啦吓。点知咧，佢就去咗做呢、这、一个KOL 系嘛，咁而且而家仲真系吓、哇！呢、這个咧一种合义嘅精神，就去咗台湾咧一个咁嘅地方咧，去实践佢呢个 KOL 嘅理想，都系咧每一步一转身咧空中飞人咁啊，充满 surprise 啊！唔系因为当其实你其实我谂大家讲到呢一度咧都好清楚，我哋应该讲紧沈旭辉噶啦。咁但系你见到呢一个阿沈大师佢出呢一招嘅时候咧，佢每一步咧都系令到你好 surprise 嘅。例如话你喺大学明明你攞到九 A 入到嗰啲地方，你就读翻啲 BBA， 咁你成功发达之路成个财富密码就喺度，但系冇做到读完 social science， 研究到极冷门嘅国际关系。然后我记得佢嗰阵时 時大學嘅，我都睇過一篇文章，你大家上耶魯抄到，係講好多三國志問題，係講翻好多中國嘢嘅。咁翻到嚟香港嘅時候，讀呢個 social science， 教 social science， 教大學教書咪繼續教書咯。咁點解你唔選擇一份咁好嘅工，然之後走咗去開個 NGO 叫乜鬼嘢做 round table？ 雖然我都有份幫，即係臨尾佢係開咗之後，我哋有份去玩一齊玩啦。喂，但係成件事出到嚟咧，我記得有一次同佢講過，喂，呢個階級嘅在制，我都係問咗佢同一個問題。究竟呢个阶级嘅再制，点解你唔可以跟翻呢条路去，然后 keep 住上？临尾佢就答咗我个讲法啫。喂，你觉得个社会流动性系咪存在呢？当其时佢问呢条答案嘅时候咧，系边个时候呢？就系八十后高铁运动之前。八十后高铁运动之后咧，我哋先至讲紧社会向上流动嘅停滞啊，大家要做啲新嘢。喂，睇起上嚟，你哋两个都系好似呢啲咁嘅英国式读书嘅人物咧，好早已经见到啲精英之路系唔能够，系咪唔能够苟延残喘？ 又真系几夹噶！我最近先同佢倾偈嘅，即系佢喺台湾咁，我哋喺度 Zoom 咁样倾嗰阵，我觉得我嘅好多谂法佢系好明嘅，而佢谂好多嘢我都 get 嘅。 咁所以咧。我都好期待有一场咧，系台港连线，系叫沈作同埋林旭辉嘅对话。 我哋最近 两位都系香港嘅自我颠覆型嘅政，但系咧好可惜，呢个世界咧吓、不识歌者苦，就但伤知音稀吓、你两位咧即系咁高处不胜寒，但系咧由思想层次啊系咁深奥同埋咁复杂嘅人咧。烟着就不知鸿沟之志啊！你问咧呢个愚昧嘅大众啊，呢个咁嘅乱世，有几多人识得欣赏？你呢一对孤高嘅凤凰咧，系咪啊？所以咧，我都觉得，有时都长遮短叹啊，或者香港呢个地方咁样搞到，都不宜久留啦。同埋咧，你都久唔久都成为一啲网络一啲盲目嘅人啊，嘅一种情绪化嘅攻击啊。咁啊，连我自己咧，有时都受波及，一直又话我系你师傅，我先有资格做你师傅啊，大佬系咪？英咁啊，连我都话哇，咁啊，同杰啊，林作师傅咁，连我批斗埋，我话唔啱噃。林作嘅师傅系 Harold 同埋牛津大学 ，OK， 咁点解你唔走去闹 Harold 同牛津大学，而又个个呢啲中产家长仲争住将啲细路怼入去咧？系嘛？我对你有几多堂啊？系人生嘅启蒙课咧？所以呢啲系咪种族主义咧？啱唔啱啊？因为 Harold 同埋牛津系英国白人啊嘅优秀教育机构啊嘛。系嘛？咁佢哋又唔敢开 Arrow 同刘春波，就揾我陶杰咧就嚟到抹黑吓、不过我呢我唔介意嘅，系嘛？即系我一早讲咗呢个小农民族嘅 DNA 啊，嗰种咁嘅阴暗面我都明白。即系加在呢个世界，喂笑骂咧就有人系嘛？所以咧即系你都令到我咧。真系韬光都不少。 哇，冇咁讲， 我觉得非常之荣幸。 哇， 系嘛，可以讲话明白林作你呢种叫做 English is， 即系带有香港特色嘅 English eccentricity 嘅人咧。如果明得你三分嘅话咧，都系等于明英国文化嘅两分。 呢个真系外国留学嘅好多人系好明白我，我系怀疑咧，我喺海外嘅香港 fans 多过喺香港， 喺英国都多 啊！真系呢个系特别。 香港出名 haters 多嘅，但系我一个唔明白，就系、是、明明我哋去到一啲即系英国嘅名校，佢哋应该系会 promote 一种讲法，就系、是、你入得嚟，你跟住我哋条路行就得啦。你望下啲师兄师姐，点解英国文化？行出嚟就系要带有少少嘅不羁同埋要咁样嘅颠覆咧。 哇！呢、這个其实真系中学文化嚟嘅，即系我讲简单啲咧，好容易明嘅啫。就系、是、以前我读 Harold 嘅时候，一个年级即系160人左右。你估下读医嘅选择读医嘅人有几多个？ 我最少喺香港都100个啦。 吓，我哋系五只手指数得晒咯，系冇人想读医，甚至乎冇人想读 law。而我哋学校嘅嗰个精神系想培养 leader 嘅啫。咁我哋会觉得你做律师、你做医生，未必真系 leader 嘅大佬。 读呢个考古学都系 leader 噶。夺宝奇兵里边 Indiana Jones 做考古学家，系咪就系 leader？ 系咯，系咯， 系咪 hero 啊？系咪？ 所以呢啲咧，即係中國儒家嗰種咧，萬貫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就一定要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凡嗰種咧，小農經濟長期飢餓嘅盲目嘅實用主義影響。好啦，新聞翻嚟再講。好啦，咁啊，馮智正，你點樣解構呢、這、一個？香港下一代呢一种林作现象，as a philosophy 啊， 头先佢讲紧咧，即系话喺你嗰间嘅学校入边，原来有160个学生，原来净系拣 leaders 嘅、医生只系得五个。其实你调翻转去望一个问题，就系、我哋香港嗱，嚟紧7月21日就 DSE 放榜啦，啱啱我哋就出咗 IB 130个状元啦。我哋调翻转问，其实我哋往年咁多年以嚟，我哋读书最叻嘅系做啲乜嘢咧？其实就系做紧医生、律师，跟住有部分嘅就会都系会计师等等唔同嘅三师、密师咁样。我其实一直都问嗰个问题，即系我哋点解我哋明明做 leaders， 但系我哋往往净系做专业人士，甚至乎我哋要做个中产咁。我话唔系，你全香港最叻嗰个嚟咯，状元嚟噶咯。但系咩叫专业人士咧？唔系话专业人士唔好，但真正专业人士嘅意思咧，其实系 serve 紧一个 leaders 隔篱嗰个好 professional 嗰、那个，唔系讲紧我哋真系向社会向前行嗰个嚟嘅。咁但係呢個係咪其實真真正正喺英國你間學校 promote 嗰種 leaders 嘅感覺呢？就係、我哋要 都未必係 serve 緊 leaders，serve 緊一個千億或者百億富豪啫。譬如話你做醫生，養和叫月球人，最發嗰幾個梗係長期 serve 呢個叫貴賓房裏面，就已經 book 咗成幾年嘅何鴻燊啦 ， 何鴻燊係咩 leader 呢？在某種程度上是，但是更加重要，他是一個大賭王 ， 是吧？譬如說何鴻燊或者其他千億富豪御用的醫生啊、大律師啊、會計師啊，那是不是自然啊？其實是一種服務的行業，是服務呢千億富豪和有錢人和有權力的人 ， 但是這幾個行業在香港來說呢，是好多嗰啲虎媽咧，係好想啲細路仔咧，將來係考到好嘅成績咧，就進入嘅。咁到底係咩原因？係我諗全世界係香港獨特有一種現象。咁你林作咧就係唔做，去拒絕去從事一個咁嘅主流嘅行為，但係又俾人鬧喎 ， 因為唔似啊嘛。係你係 Harold 同牛津出嚟，哇！然後有律師，咁點解又唔做？喂，律师大律师唔做，然后就走去呢呢个卖保险，卖保险都系 service， 但系呢系对大众 provide 嘅 service， 系咪系咪话好多阔太帮衬，咁起码嗰班阔太唔系何鸿燊啦，系咪 喂，用一个网友而家我哋睇返啲网即系讨论区嘅说法就系、喂，好好地而家有律师唔做，你照返条路出嚟行咪得咯，使鬼抛个身出嚟做咩？你点睇呢啲咁嘅 comment 呢？ 嗱我必须要讲呢，我自己嘅成长时期喺英国啦，咁中学大学咁然之后读埋 law 先返嚟香港，我行緊嘅路咧，各位就其实同我嘅呢个教育成长过程正正系吻合嘅。嗱，呢个就是香港人唔明嘅地方啦。佢以为你读得呢啲学校出嚟就应该做佢所谓嘅专业，但系其实调转嘅。如果我真系喺 Harrow 出嚟，喺 Oxford 出嚟，我正正而家就应该做紧我而家做嘅嘢。因为我哋讲紧嘢系 creativity、leadership、innovation， 系真系创一啲新嘢出嚟，唔好去行人哋行过嘅路。我举例喺我嘅学校里面真係历史上出名嘅律师医生係唔多㗎。但係我哋出緊嘅嗰啲係真係第一人。举例 首相啦。 首相啦，我哋有七个啦，印度嘅第一任首相啦，丘吉尔啦，仲有其他好多嘅领域。举例足总杯係我哋嘅一个救生创立嘅足球比赛啦。诺贝尔。科学奖又好，文学奖都有我哋嘅学校学生去做到啦，救生。而家最出名嘅英国演员之一，亦都系Benedict Cumberbatch， 又系我哋嘅救生。即系我哋出嚟嘅人，好多时系建立一啲新嘅嘢，之前冇嘅嘢咯。 其实头先讲 creativity 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则系啲乜嘢咧？就唔系话我哋要做一个创意咁简单嘅讲法，而系话会唔会有啲旧有嘅规则，我哋决定唔遵守，再建立新嘅规矩出嚟。其实呢样嘢喺香港嘅学校嘅教育系做得非常之弱嘅，即系明明发觉呢条 rule 好似唔系好啱。如果我万一成 成功嘅话，我就突破咗一个咁样嘅新嘢出嚟。譬如我哋成日都好笑嘅啫，我哋望住即系你个保险嗰啲咧，我都谂咗好耐。我喂，其实呢一、這个咁样嘅行业咧，系其实当然大家觉得咪又系卖保险，但系大家睇翻清楚咧，从来我冇见过你保险嗰间公司名。个原因你背后就好简单嘅啫，就因为个 regulation 嘅问题。如果我哋要独立去攞一个品牌出嚟做保险，喺过去香港系试咗30多年，有保险业以嚟，我哋大量嘅影视明星一离开咗影视界之后，就入咗某一间嘅保险公司去卖。但系从来佢哋唔会攞出嚟同你讲系乜乜遮保险，乜乜遮保险。但系你就尝试去做呢样嘢，当然我觉得即系你仲未突破到现时我哋香港嘅四大 regulator 嘅嘢啦。但系你系咪真系觉得真系会突破紧呢啲咁样嘅 rules 啊？ 我觉得我。当然是革命上面成功，我冇话可以有好大嘅成就喺度同大家分享，但係係绝对见得到条路行得通啦。因为淨係睇我入咗嚟呢15、16个月所产生出嚟嘅业绩同埋个团队建立嘅速度，係我夠膽讲係离谱地快嘅。係好夸张。 同埋我另一个諗法调返转就係话呢条路我当你未成功未突破到旧嘅模式都好。你证实咗一样嘢呢，就係呢个新嘅模式用呢种品牌行出去系同旧嘅模式起码差唔多，最少唔会弱得过。 系 咁，你其实你从一个 creativity 嚟讲就，喂，我攞紧一个新嘅 model 出嚟嘅时候，喂，唔会弱得过旧 model。香港读书其实一直以嚟就最弱就呢个位，我哋唔敢试一啲新嘢，唔敢试一啲错嘢。校规发觉，喂，如果我哋犯少少，会唔会令到件事 more efficient 啫？但系喺香港咧，呢件事一做咧，其实就有一啲即 系啊，英国啲学校鼓励你勇于冒险啦，香港嘅学校鼓励。你安于现状，冇搞咁多嘢。不过你头先讲呢个咧，我有一样嘢补充嘅就系、我自己嘅精神一直都唔系话颠覆个制度，而系我喺个制度里边攞到最大空间。即系呢样嘢系我一个好大嘅分别嚟嘅，同一啲所谓嘅真系颠覆者嚟讲、我觉得你唔使真系要改变个制度，你只系要喺制度里边寻找最大空间咁解啫。 系，但系你翻到嚟嘅时候，你嗱讲真，当然你喺英国读书翻啦，咁但系翻到嚟香港嘅时候，你应该都接触到好多喺香港长大嘅精英分子。你点样睇呢班即系同你喺英国翻嚟嘅有啲咩特别唔同嘅？ 其实老实讲啊，真系格格不入嘅，即系我自己觉得我嘅好多谂法系我唔可以叫。whitewashed， 但系我个成个建立，我成个价值观、世界观建立就喺嗰度做嘅。咁翻到嚟嘅时候系就 clash 得不得了咯，即系我会唔系好明白大家点解咁样谂嘢。我系个 default mode 系完全调翻转嘅。咁所以当时系比较难系同人哋产生共鸣咯，呢个系事实嚟嘅。 咁所以头先之前陶生都问咧，系咪香港先拥有呢个特色，话我哋特登去制造一啲精英出嚟，哪怕系状元出嚟，那个状元都系 serve 紧一啲有钱佬。其实大家可能即系网友去谂一谂。听翻背后嘅原则就知，我哋过去喺香港150年历史最强嘅华人精英系做啲咩？就系、是、serve 过英国人。所以我哋用咗150年嘅时间去话翻俾大家听，我哋读得最叻嘅、读得最好书嘅人，就系要 serve 到一个英国嘅老板，譬如话英国嘅可能喺即系总督啊等等嘅人。咁但系即系去到今时今日啦，我哋嚟到自己啊当家作主，上选当家作主啦。咁但系我哋都从来冇谂过我哋要做一个 leader。 嗰阵时呢个 Dickin 律师行啊，或者会计师啊 ，Price Waterhouse 啊，哇，就已经中状元噶啦吓，翻工啊，刀爹利街啊吓，一阵咧行过少少就太子学大厦系嘛，啱唔啱啊？喂，去到中环中心打过都已经咧系差一皮啊，我就系咁啫嘛，香港呢个殖民地基因啊嘛，佢亦都系一个咧即系中介站啊嘛，系。提供服務啊嘛，幾時諗過做主人呢？ 冇諗過。 所以而家為當家作主，咪即係全部咪亂曬坑咯。因為上至林鄭，下至啊呢啲 DSE 同埋 IB 嗰啲精英啊，係冇一個做主人或者做領袖嘅基因啊嘛。 冇錯。 但係咧，你好笑嘅就係呢24年日日都聽到就話港人治港啊，我哋點樣樣係要管理好呢個香港啊，係嘛？係咪一個笑話加神話呢？ 明明我哋所有状元最叻都系谂住做妹仔嘅啫嘛，咁而家出到嚟话要做当家作主，或者甚至乎笑一啲佢尝试突破紧呢个即系规矩嘅时候，我就会谂翻一啲妹仔 keep 住话人哋突破， 冇错， 呢一啲 DSE 放榜。或者呢啲每年放榜嗰啲状元全部都系做读医科或者读呢个叫法律嘅时候咧， 你將佢聯繫連結到24年特區時代，點解冇一任特首，再加埋而家啲 AO 黨俾人批判呢？兩者係有一種內在嘅呼應嘅關係，係咪啊？好啦，但係你突然間出一個你呢啲咁嘅人咧，嚇、即係好難 define， 但係你係起碼咧。是自己想做自己的，做到自己的事。但是咁你有一个条，你有一个好有利的条件，就是因为你老母好有钱。不是个个都想做即是 creative 都 afford 得到咁嘅。 咁我承认我是好 privileged 嘅，我即係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好幸运啦，当然不及有啲人再幸运啲啦，你知有啲富三代富四代可以再劲啲嘅。咁但係我又咁讲啦，俾到我呢个条件嘅人就都唔即系唔系得我啫，大有人在。关键都系嗰种冒险精神，即系你有几多个喺香港，你系想出嚟搏嘅？我就坦然喺我呢个年纪啦，我30岁左右，我唔系见到有好多咯。 但你点样可以劝勉啊？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嚟紧7月尾咧，就应该系 DSE 放榜啦、最后一次改 Jupas 啦。喂，其实你点样同我哋啲年轻人讲咧？喂，我哋一定要做得啲乜嘢先至系可以搵到啲 creativity 嘅出嚟？ 你试下 search 林作状元医生论啦、大概3-4年前我做到去好似系 A1 嘅一个新闻，就系我当日喺见到放榜嘅时候，大家系清一色全部状元选读医科嗰一刻咧，我真系闹晒出嚟噶！我话呢啲系智慧式嘅一种面对， 激进少少， 即系我觉得系 咁啊，未必嘅， 咁啊，恨铁不成钢啊嘛， 咁样吓，我觉得你仲后生系嘛，后生嘅时候讲嘢梗系激啲嘅，咁就不见得话 DSE 口。最叻嗰个做状元嗰个读医科一定系咁样，但系唔系有成个社会有好强嘅 peer pressure， 同埋父母家长嗰个自细嗰个压力，万官万科就皆下品，唯有读医高咧，這个咧就实在系有啊。所以嗰个人佢系 ego 大 ，ego 大咧，因为读医科最高嘛，咁所以有一种医生崇拜症， 系啊，冇错， 系咪啊？但其实你望去好多好多嗰啲新区啊嗰啲咧公屋啊，系咪楼下都系有私家医生喺度挂牌？ 系， 其实都几 miserable 噶嘛， 系啊， 即系嗰种生活咧，即系唔系佢赚唔到钱啊。其实都几黑板喎，啱唔啱啊？ 冇错。 同埋呢件事唔单止黑板啦，其实喺学术上咧批评咗好多年，讲紧你讲成百年之前，国南西讲呢啲叫文化霸权。上50年喺美国都讲咗呢样嘢，就叫做学习做劳工。其实就系好多时候读完书出嚟，我哋大家唔系想学习出嚟做一个社会嘅即系领袖啊，或者改变社会嘅人。我哋学习出嚟系想去可能南岭 serve 翻南岭，香港就好啲。我哋认为自己系中产嗰啲咧，都出翻嚟都系谂住帮人打工，其实我哋系咪真系喺呢个命运上面就唔能够跳脱嘅咧？或者你点样同啲而家我哋啲家长讲？喂，讲真，你面对嘅压力一定好大嘅。咁即系譬如好多人，你系超越咗个 comfort zone， 咁系咪呢个样嘢喺香港系咪真系 work 嘅咧？ 嗱 ，surprisingly， 其实我有好多家长 fans 嘅，即系无论系我个客仔又好啦，又或者系真系纯粹系欣赏我，所以走嚟揾我问点样教育啲仔女咧。其实我系真系好多人问嘅，我自己反而系乐观嘅。我觉得新一代嘅家长其实有好多 get 我嘅，即系佢个细路仔系几岁嘅啫，但系佢觉得喂，我都唔想我个仔纯粹就系咁样读书，将来又做状元，跟住又做医生，系嗰条路好稳阵。但老实讲，我都睇得透啦。同埋，如果你系纵观咁多年嚟讲咧，你见到呢个风气系不停转咁解嘅。当年可能系读会计多啲噶，然之后咧就变到系读 law。近年冇噶啦，呢两年全部连 law 都唔读噶，一定系读医噶吓，最多牙医嘅啫。咁你见到其实呢样嘢系。真係吹風㗎咋嘛。 同埋唔單止吹風，我記得嗰陣時即係沈生嘅話要讀國際關係嘅時候呢，其中一個好得意嘅地方係咩，就話如果你係呢個規矩嘅創立第一個人，你就會攞晒所有資源。第二個人你可能攞到一半，第三代你已經攞返三，即係攞返緊一半嘅一半。去到今時今日，如果香港人喂我哋跟返以前條 path 再行，喂我爸爸係咁樣成功嘅，或者我爺爺係咁樣成功嘅。喂我行返一模一樣嘢嘅時候呢，其實我攞到嘅根本上就唔同以前嘅爭好遠。喺你当其时做 law 嘅时候，系咪都即系其实揾 feel 到啦，完全唔同啦。以前嗰啲哇咁犀利，但系我见唔到我哋可以行到去佢哋嗰个位置咯，真系见唔到。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咁好多人，我谂对你 有睇法呢，可能有人你是30岁留着毕业是吧，咁呢就係、对啲政治嘅纷争呢好似冇乜嘢明確嘅表态。咁因为呢而家你呢代人呢读喺英国读完书返嚟，好多呢觉得即係、自由啊民主啊，咁可能觉得你而家呢就在这方面比较离地，会不会都是一个原因呢？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就出名没什么禁忌话题，即是什么我都愿意表达意见的。我觉得个主要问题都是那样东西，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怎样去随波逐流，即是人讲我讲。我就很不喜欢做这样东西的，所以我就没有跟住叫什么口号啊，或者是怎样。我觉得我是想做一个我唔叫清流，但我係想比较独立少少，有自己嘅贡献啦，就唔使係跟住人哋啲风去走囉。 咁所以呢，你呢个现象呢確实又係几独特嘅呢个时候係咪，咁嗰种叛逆呀、颠覆呀、咁样呢，其实呢都喺骨子里面都几明確㗎啦。 係係呀係呀，越嚟越多人识欣赏㗎啦。今年係即係应该係创所谓历史新高呢，我觉得係周围都有好多人係表达即係佢哋对我欣赏。一开始好多人真係唔係嘅。我觉得好多人一开始真係。 咁你成日都话好欣赏而家嘅英国首相庄汉生同埋呢个丘吉尔。 冇错。 咁你欣赏佢哋啲乜嘢呢？ 哇，我觉得呢讲英国首相嚟讲啦，约翰逊啦，丘吉尔啦，再之前维多利亚年代有叫 Benjamin Disraeli， 我唔知中文点译啦。 迪斯雷里。 迪斯雷里呢三位呢就係、是、一脉相承嘅一种风格。咁基本上佢哋都代表一种呢係非常之具有个人风格。不拘小节啦，即係唔相信有好多世俗嘅眼光係应该捆绑住佢哋，即係做緊佢哋嘅自己。但係因为佢哋嗰种 authenticity， 真实 好真实做佢自己，然之后呢佢哋亦都係能够感染到身边周围嘅人啦，呢啲我叫真正嘅领袖，即係佢嘅諗法好多时係非常之个人化嘅，未必周围好多人係一开始嘅时候去懂得欣赏。但係佢能够感染周围嘅人呢，就令到大家都觉得啊好欣赏呢个人，係鍾意佢个，我觉得其实就係 charisma 嘅啫。咁呢就变相係佢推嘅好多諗法啊论点啊嗰啲都愿意係表达支持囉。咁我係欣赏佢哋呢个能力。 咁牛津嘅教育呢係令到你觉得得益最大嘅係边啲？除咗學習独立思考之外。 我觉得阿彭定康当年接受访问讲话佢喺牛津學到啲咩呢，我係觉得好硬嘅。我记得嗰时我用特登抄低。佢话佢學到嘅首先当然就係独立思想啦，即係话唔会随波逐流啦，唔会人讲乜你又讲乜啦。另外一个系会对一啲 generalization 感到非常之质疑 嘅。一概而论。 一概而论呢样嘢系完全冇办法接受。同埋最简单嗰样嘢我觉得但好多人系 value 得唔够嘅，就系、是、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嘅諗法。嗱、你冇睇呢样嘢你以为好简单，其实即系而家我做过唔同嘅工作，无论系大律师啊或者系补习啊或者而家做保险都好啦，其实能够好清晰简单地讲一啲好複雜嘅概念，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学问嚟嘅。咁我有胆讲，因为喺牛津嘅嗰、那个思维训练呢，因为我以前主要系读数学嘅，仲有少少哲学啦，对我嘅嗰个训练我觉得系真系帮到我人生好多。 系咁啊，而家你讲到当其实喺牛津生活嘅环境，我諗起近年嘅香港大学同埋中文大学呢两间呢，我 feel 到哎呀，其实会唔会香港其实我哋嘅百年老校都好，殖民地嘅大学都的确真系有少少殖民地嘅影子，做唔到一个培训 leader 嘅感觉呢。即系其实调返转我哋讲话，喂，我哋要一啲即系独立嘅思维，要一啲即系创新嘅嘢，本身要有空间。咁但系你嗰阵时喺读大学嘅时候，个社会会唔会叫你做好多嘢啊，或者会即系一定要你出啲任何嘅声明，或者叫你有啲嘢唔好做嘅？ 冇噶，其实嗰时喺牛津佢系一个好独立嘅王国，佢就系一个困兽斗嘅地方，你要做嘅只不过喺嗰里面做喺呢个迷你社会里面嘅最好嘅自己囉。咁所以嗰里面系完全只系一个训练思维嘅地方嚟㗎咋。 喂，但如果我真系要做最好嘅自己，喺香港嘅学校或者一定咁简单啦，我日日喺度操条数，我做到最叻数学攞奖，或者甚至乎我今年科科攞 A， 咁咪得囉。咁呢个系咪喺牛津生活嘅方法嚟？ 咁、真系唔系，即系我又够胆讲，其实我喺嗰度系 读学士学位嘅啫，我冇读到硕士。咁佢个学士嘅嗰、那个学位嗰个学习制度就系佢闻名嘅地方，同埋剑桥大学两间咧，即系举世闻名。就是、因为其实佢俾你极度大嘅自由，去俾你过你嘅学生生活嘅，即系你应该积极参加唔同嘅学生活动啊，做唔同嘅嘢啊。然之后咧，系每个礼拜最紧要就系有一日咧，你要去见你个导师咧，交你嗰篇论文咧，同佢系辩论啊，俗称我叫死过一个钟，同佢系抗衡咁样。咁基本上你就已经系做到你学生嘅本分嘅。咁嗰种感觉就真系似系喺度练功啊，喺个江湖里边。咁我自己就好欣赏同好享受嗰种生活咯。 嗯，你讲完之后我谂起死啦，我哋香港读书读得最叻嗰啲入到大学，其实跟住之后就要过三啦，爆四啦。所谓我哋要个 GPA 要过三分咧，跟然后就可以去到外国 exchange， 跟住然之后咧就 second up 毕业就翻出嚟，可以做个打下工，做下文员等等嘅嘢。我谂下，哇！我哋真系越嚟越好似 conform 系一个。 你又做过补习先生，你觉得呢个补习经验令到你觉得香港教育有咩问题？ 嗱，呢个补习制度喺我角度就梗系绝对畸形啦。咁但系咧，我又必须要讲，我以前喺英国读中学嘅时候，我最欣赏或者话影响我最大嘅一个老师咧，其实讲嘅嘢同我哋香港制度又真系唔系冇相关嘅。佢话佢同意求学就系求分数。佢话 the only point of studying is to show people that you can study。即是说你是想证明给人看你是有能够读书背到书咪到书的能力。因为 employer 出来做事他都是要看你得不得先，我给段东西你可不可以真的搞定他这样。那我会说这个是一个necessary 但是不是 sufficient 的 condition 咯。 好啊，下星期一晚11点。